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倒在家里， 蛛网膜出血，他好像是昨天早上接到电话的，学茶道的学生去他家跟他母亲商量茶会的事，竟发现他母亲倒在院子里。 这么说，现在人在医院？ 好像马上就送过去了。雪穗小姐是在医院打电话给我的。 哦，那么情况如何？ 一成虽然发问，却也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。如果能顺利康复，康晴就不会看什么婚丧喜庆入门了。果然，康晴轻轻地摇了摇头。 刚才我跟他联系，听说意识一直没有恢复，医生的说法也不怎么乐观。他在电话里说，可能很危险。很少听他说起话来这么手术。 他母亲今年高寿？ 记得他以前提过，大概70了吧。你也知道他不是亲生女儿，年龄差距很大。 一成点了点头，这件事他是知道的。一成看着桌子上的婚丧喜庆入门问道， 那么为什么是常务董事在看这个呢？ 别叫我常务董事，至少在谈这件事的时候别这样叫。 康晴露出了不胜其烦的表情。 啊，康晴哥应该不必为他母亲的葬礼操心吧？ 你的意思是说人都还没死，现在想到葬礼太性急了吗？ 一成摇摇头说道， 我的意思是这不是康晴哥该做的事。 为什么？ 我知道康晴哥向他求婚了，可他还没有答应，对吧？换句话说，在目前这个阶段，怎么说呢？ 一成想着修辞，最后还是按照原本想到的说了出来。 他还是与我们无关的外人。高高在上的小种药品常务董事，为了这样一个人的母亲过世忙着张罗，这样会有问题。 听到无关的外人这个说法，康晴整个人向后一仰，看着天花板无声地笑了，然后他将笑脸转向一成。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吓了我一跳。的确，他并没有给我肯定的答复，但也没有给我否定的答复。如果没有希望，他早就拒绝了。 如果有那个意思，早就已经答复了。我说的是正面的答复。 康晴摇了摇头，手也跟着挥动。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，也没结过婚，才会这么想的。我跟他一样，都结过婚。像我们这种人，如果有机会再次组织家庭，怎么可能不慎重？尤其是他，他跟他前夫并不是死别。 这我知道。 最好的证明就是，自己的母亲病危会通知一个无关的外人吗？我倒是认为他在心酸难过的时候找上我，也算是一种答复。 难怪刚才他心情这么好，一成这才恍然大悟。 更何况当朋友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吧。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人士的常识，也是做人的道理。 他遇到困难了吗？他是因为不知如何是好才打电话给康晴哥吗？ 当然，坚强的他并不是找我哭诉，也不是向我求助，只是说明一下情况。但是不必想就知道他一定遇到了困难。你想，虽然大阪是他的故乡，但是他在那里已经没有亲人了。万一他母亲就这么走了，他不但伤心难过，还得准备葬礼。也许就连他这么能干的人也会惊慌失措吧。 一成注视着堂兄。 所谓的葬礼包含准备阶段在内，整个程序安排会让逝者家属连悲伤难过的时间都没有。他只要拨一通电话给葬仪公司就行，只要一通电话，其他一切都由公司打理。他只需同意公司的建议，在文件上签名，把钱备妥就没事了。要是还有一点空闲时间，就朝着遗像掉掉眼泪，不是什么天大的事。 康晴无法理解地皱起了眉头。 你竟然能说得这么无情，雪穗小姐可是你大学的学妹呀。 她不是我学妹，只是在社交舞社一起练习过。 不必分得这么清楚，不管怎样，是你介绍我们认识的。 康晴盯着一成， 所以我后悔得不得了。 一成想说这句话，却忍耐着不作声。康晴翘起脚往沙发上靠， 反正这种事准备得太周到也不太好，不过我个人希望要是他母亲有什么万一，心里能有准备。只是刚才你也说过，我有我的立场，就算他母亲过世了，我能不能立刻飞到大阪也是个问题，所以到时候可能请你到大阪去一趟，那地方你熟，雪穗小姐看到熟人也比较安心。 一成闻言皱起了眉头。 康晴哥，拜托你放过我吧。 为什么？ 这就叫公私不分，别人平常就在背地里说小冢一成是常务董事的私人秘书了。 康晴瞪着他， 辅佐董事也是企划管理师的工作。 这件事跟公司没有关系吧？ 有没有关系事后再想就好，你应该想的就只有一件事，谁下的命令。 说完，康晴的嘴边露出得意的笑容，盯着一成。 不是吗？ 一成叹了一口气。 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不要叫我常务董事，这句话是谁说的？ 一回到座位，一成便拿起听筒，另一只手打开办公桌的抽屉，拿出笔记本，翻开通讯部的第一页，搜寻金枝，一边确认号码，一边按键。听筒抵在耳边，他等待着。铃声响了一声，两声，他的右手指在办公桌上敲得笃笃作响。铃声响了六次，电话通了。然而一成知道不会有人接的，因为金枝的电话设定于铃响六声之后启动答录功能。果然，接下来听筒里传来的不是金枝低沉的声音，而是以电脑合成活像捏着鼻子说话的女人声音。 你要找的人现在无法接听电话，请在 B 声后留下您的姓名、电话与联络事项。 一成在听到信号前便挂上了听筒，他忍不住咂了一下嘴，声音可能不小，坐在他正前方的女同事的脑袋颤了一下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最后一次与金枝直四见面是八月中旬，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，却音讯全无。一成打过好几次电话，总是转为语音答录，一成也留过两次话，希望金枝与他联络，但至今未接到回电。一成也想过，金枝可能出门旅行了。如果当真如此，这个侦探的工作态度也太随便了。从委托他开始，一成便要他与自己保持密切的联系。或者，一成又想，或者他追唐泽雪穗追到大阪去了吗？这也不是不可能，但没有同委托人联系，毕竟不太对劲儿。办公桌边缘一份文件映入眼帘，他顺手拿起来，原来是两天前开会的会议记录传阅到了他这里。那场会议讨论的是开发一种自动组合物质之化学结构的计算机系统。一成对这项研究颇感兴趣，他也出席了，但现在他只是机械地看过了事，心里想着完全无关的事，康晴，还有唐泽雪穗。一成由衷地后悔带康晴到唐泽雪穗店里去，受高工程之托，他才想到店里看看，便以极轻松随意的心态邀康晴一同前往。他万万不该这么做呀。康晴第一次见到雪穗的情景，一成还记得一清二楚。 当时康晴的样子实在不像是坠入情网，甚至显得老大不高兴。雪穗向他说话，他也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上几句。然而事后回想起来，那正是康晴心惊摇动时会有的反应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